像是点，这是你走下台阶，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时间，随手拿了桌上的香烟藏到他的身边，你试着靠近一点，好让他发觉你的出现，你试着和他擦肩，彼此都互望了对方一眼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两个人都找到了焦点，这一秒开始都有了好感觉，你试着接近一点，又怕他发觉你的腼腆，又试着和他并肩，彼此都可以轻松一些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两个人都找到了焦点，这一秒开始都有了好感觉， 谢谢。